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江红，独立设计师，做过公关，干过个体户，也在大公司做过服装设计师，最终选择成立自己的设计室，为很多一线影视明星设计过服装，被称为明星花旦设计师。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江红。想象当中，像江红这样的人应该是闪亮耀眼、异常时尚的，但是眼前的他高高瘦瘦、素面朝天，穿着打扮很简单，却又透着别样的时尚感觉。江红说，他对美的感觉源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会儿他还是个小姑娘。 上初中的时候吧，应该是就是看那个《红楼梦》嘛，然后看《红楼梦》就是每个章节它都有一些那个故事，那时候我弄了一个本子，然后就专门把我有感觉的那个故事的段落，就给他那个画一个就像小插图画一样。我记得那时候天天晚上放学写完作业，然后我就在那儿熬着灯画那个画。有一次半夜都两点多了吧，我爸起来就生气了，就说你这么晚不睡觉，然后把我那个本儿就给我没收了，拿走了，然后就一直哭。因为这个就是《红楼梦》吧，它是我从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个书，然后小时候看小人书，后来大一点，然后就看他那个四本的那个全本， 原版。 然后就是你看的时候也会，就是因为看过很多遍，所以对那个人物的那种感觉，气质、性格就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吧。然后加上可能会画一点这种工笔画，所以就画着玩儿也是。 听你这么一说啊，就可以想象一个特别细腻的女孩子啊。其实那会儿也就是上初中， 对，上初中 十三四岁刚开始，画红楼当中的人物， 是 啊，那个小本本现在还找得着吗？ 估计可能我妈留着呢吧。 啊，就这么一直的喜欢画，后来是什么时候把它做成专业的呢？ 你是说服装设计？ 对。 服装设计， 你是专门后来又去学过画画吗？为了要给自己定这么一个目标，还是说当时就是喜欢画画，也没想过以后一定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没想过。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记得是该考学了，然后那个想选专业嘛，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想法，但是我不喜欢那种一板一眼，就是都是课本的那种书，我就想最好上一个跟艺术有关的，然后上一个我喜欢的。那我也没有什么任何想法，因为我妈想让我学医那个时候。我现在想起来，天哪， 幸好没有学医。 对，那个学医他们说全学下来好像要八年的时间，然后要也不是要背的书就是多少。 学医很辛苦啊。 对，很辛苦。然后我就刚好一个很巧的机会，我去那个工艺美院，那时候还是工艺美院呢，不是清华美院。工艺美院，然后图书室，我一个朋友的妈妈在那个图书室工作，然后我就在那儿看到了一本那个美国的那个时装画册。那个时候因为在，我记得我上学那时候好像那种国外的画册很少，我那个画册就是人画的都特别漂亮，我不是从小有那个 就喜欢画小人的 那个功夫，然后就拿了那个书，拿了个纸，就在那儿临摹。那个时候也不懂什么要比例啊，什么那种画时装画的规矩啊，我就从，比如从那个眼睛鼻子就开始那样一直勾下来。然后那个老师就在旁边看我，说：“哎，说你画时装效果图画得这么好啊，说你那个你学过吗？”然后我说没有，我就说我小时候画过工笔嘛什么的。然后他说，哎，你可以那个就是练练啊。他说就是说你画这个好像画的挺有那个。 那就是天生的是吗？ 应该是跟小时候，他其实那时候没有想过服装设计的事儿、嗯。那个时候 就是喜欢画小人儿。 对，只是跟、嗯、因为他跟绘画有关、嗯，然后就这么一个机会吧。后来我就是考着玩儿，考个服装设计，就随便画个。 你是高中毕业的时候？ 没有，我是上高中的时候、嗯，那个时候北京很流行那种就是职业高中，就是你从高中就可以开始学一个好玩的事儿、 啊， 不用说那个一直去背课本那种。嗯嗯、然后我就特别不听话，啊、然后我就去试着考那个玩儿， 就要考。 对， 服装设计的职业高中是这意思吗？ 对，那个时候不是想要考的、啊、那个时候我妈不是说，我跟你说她想 让 我 学医， 想让我就是初中高中大学这样上下去吗、嗯、我就是自己陪着别人去玩儿。嗯，然后我想那我也考一下吧，然后考了那个时候是那个劲松职高的服装设计专业。嗯，就是其实完全没有计划和没有想过说我如果考上了， 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哈。你陪着人家去，人家没准考上了，但是你却考上了，然后就改变了一生。 对，然后那个就下来之后，我的那个我记得我那专业分是最高的，我们考专业和文化课。 可是你之前没有真正学过这个专业吧？ 没有学过，他就考绘画嘛，考点素描。然后考一个时装画、 嗯、 命题，比如说一个什么样的设计，那你来设计一套衣服、嗯、然后画一个效果图， 嗯， 就是这样的。专业课因为我是那个初中，我是那个重点那个中学，然后北京166中重点中学，所以我文化课也第一，然后专业课也第一，就这样。完了我就觉得这个挺好的，那我跟我妈妈就说我想上这个，那时候还气得不行。 那当然了，能理解妈妈的心情，学习这么好、嗯、为什么去上个职高，应该是你想高中然后大学，觉得这样才是正路子、 嗯、 你等于半路就是 拐弯了， 跑偏了。 对，跑偏了 啊。但是你当时坚持。 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喜欢这个。 嗯，怎么说服妈妈？ 嗯， 不说服或者就硬上了。 其实他一直都挺郁闷的，就是他因为考学的这个问题、嗯、他一直都跟我有一点郁闷、嗯、尤其是我记得那时候特别好笑，就是他后来就是我决定上这个了嘛，他也拧不过我。嗯，再加上他本身其实就是因为我妈妈我外婆他们家美术世家，所以他也喜欢美的东西，他其实喜欢、 啊、 但是他又觉得这个孩子应该是有一个正当的学业。我这人做事儿其实很少有计划、 嗯、 我可能愿意干我才干这个事儿，不愿意干我肯定就是你逼着我捆着我 我也不行， 就是我往那儿一坐基本上就是空白。 后来妈妈也没招了。 对，我妈妈她也比较爱我吧，我觉得她可能还是妥协了、嗯、 现在妈妈觉得当年妥协还是对的了。 嗯，她 还是说一直没有释怀啊。 她也释怀了，后来也释怀了。 那就这样，等于按当时妈妈的眼光看，跑偏上了职高了。开心吗？学的 其实挺开心的、嗯、因为我的性格是特别害怕那种束缚和刻板的东西。如果要你让我高中三年都在为考大学考一个数理化去背书、嗯、那我觉得我可能就傻了。对，就是可能所有的这个灵感那些东西估计现在都没有了，就那个时候都被磨光了、嗯、 幸好没有哈。 对，幸好是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都是那些比如说你怎么去想一个衣服，怎么设计，然后给什么样的人穿，所有的那些色彩你怎么来运用，然后我们学裁剪，就是俗话我们讲的这种打板吧，就是你这个身上这一件衣服那它要生产出来、 嗯、 可能我们先要量一下你，然后给你那个打一个纸样，按照这个纸样再去裁布，然后最后做出来这个衣服，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生动的过程。 嗯 嗯，它从你上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实际的动手的一个，就是你分分钟都看着这个东西在你手里有变化，是这样一个感觉。 关键是你喜欢。 对对对、 嗯、职高上几年？ 三年。嗯， 然后呢就面临到工作的问题了，还是继续深造？ 然后面临到工作的问题了。 但是那会儿还小吧、嗯、那会儿高三毕业也就十七八。 对，十七八，然后就是你也可以考大学，因为我们学校是那样、嗯、你也可以考大学，然后你也可以学校会有那个就是有一些用人单位，因为我们那个职高当时也是重点，是区重点、 嗯、 当时的我们那一届的校长我觉得他办学的那种宗旨和态度也都特别，就是我觉得那时候的学校还是更纯粹一些吧。 嗯 嗯, 嗯，那个有很多那种比较好的用人单位也来我们学校挑人 啊。 嗯，然后就想 是各大服装公司是吗？ 有一些是服装公司，还有一些是就是别的公司也有、 嗯、 我那时候特别搞笑，就是我这个人属于那种 就是事情会喜欢新鲜的。然后我这个服装设计不是学了三年了吗？这三年里面反正基本上也都那个体验过了，毕业的时候我就又想换一个新感觉。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江红，独立设计师，做过公关，干过个体户，也在大公司做过服装设计师，最终选择成立自己的设计室，为很多一线影视明星设计过服装，被称为明星花旦设计师。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江红。职高毕业以后，江红的选择出人意料，他既没有去考大学，也没有去时装公司上班，而是选择了一家公关公司，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办公环境很漂亮。两个月以后他就发现不对劲，辞职了。 觉得不对哈， 就是玩一玩而已，发现好像新鲜感是有了，但是并不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因为小嘛，我觉得其实对事情 你那会儿多大呀？ 就高中毕业的年纪，对， 十八岁 吧。嗯，然后出来之后我就想，那这个不对，我还是得干美术。就 兜了一圈还得回来。 对，然后就出来之后，就有点不太想上班。其实那时候有点逃避，我因为你一下子扔到了那个完全商业社会化的一个公司里，你就知道啊、哦，原来工作是这样的，不喜欢了。 就等于迈向社会的头一步就受到挫折了。 对， 就迎头一棒， 对， 然后消沉了一阵儿。但是有句话叫你不离开你这个行业，你怎么知道你那么喜欢它呢？ 哎，对，是这样，是这样的 啊，这也是一个收获。哎，发现、哎，我最喜欢的还是 对，还是要做这个艺术类的东西。那时候可能觉得，就是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然后可以做一些事情了，可能是那种新鲜感吧。我觉得是长大的那种新鲜感，促使我选择了一个其他的行业。然后这样回来呢，我又上了一个补习班，因为就是那个文化课，我们那个职高的文化课差一点，然后上了一个补习班，我想还是要再考一个大学，然后再去学一下。但是这回我选的是一个工艺美术装潢。 你还是不大完全一样哈。 对，不 完全，但是同一类型的。 同一类型，对，就是上了一个这样的大专。然后上完大专之后呢，可能真的是天然的兴趣是在这个服装上，所以上完大专之后，中间学摄影啊，学什么那些也都很喜欢。但是如果说是成职业，成一个你就是所有的事情里面你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儿，可能还是要跟服装有关。其实毕业了之后呢，我就还是一开始好像没有上班，是因为可能一开始那个中法公司让我对这个上班 有点怵了， 有了一个抗拒。对，就没有上班。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就是有好多那种稍微好一点的那个饭店下面会有一些那种像那个商务的那种卖场。那它是那时候已经开始可以出租给个人了，比如说柜台啊什么这些的。 就是酒店底下的那个商务空间那 块。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在那个有一个那个新桥饭店啊，新桥饭店那个地方，我就租了他那里一个柜台，然后我自己设计、自己设计衣服，然后自己在那个柜台上卖，等于我 自己设计自己做吗？ 自己设计，然后找那种 找 那个裁缝、就是有那种小裁缝、自己在家里收活的那种啊、 就等于不是批量化的，就是很少的 小批量。对，一个款式，比如说有一套的，有五套的，也有多的，有多的就是那个，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款裙子，我大概进了一种面料，一共四五个花色，做那个裙子做了好几百条，就我那个柜台一直就在卖那一种裙子，卖得很好。然后那个干了有一年吧，其实也还挺好玩的。要说起那个时候来，可能是有一个事儿，我觉得跟我现在做的这个高级定制还有一点点的联系。 那个就是萌芽状态嘛， 萌芽状态吧， 只是说没有说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他量身定做，而是说把自己喜欢的一种东西做出来，然后卖给合适的人。 对对对，那时候是没有这个理念，但是那时候我记得，因为柜台上卖的东西它是有一定价值的，就是你不能太贵，太贵了它可能就不好卖出去。但是有一次呢，我就做了一套特别漂亮的套装，是用那种丝麻的那种面料，就是挺朴素的，其实那个料子是外国人喜欢的那种，那种连肩袖的小上衣，反正裁剪什么的，因为我很喜欢裁剪，然后裁剪都比较的那个漂亮，是我自己亲手裁的。大概我好像我记得我当时我也亲手做了一部分，就是制作的时候我也亲手做了一部分。然后这个衣服完成了呢，我就拎着这个衣服坐地铁嘛，那个时候坐地铁去那个崇文门，结果在地铁上就有一个那个就是白领那样的女孩，就是你一看她的那种身份和那种工作就是挺不错的，然后素养比较好的那种，然后就问我这个衣服多少钱， 就盯上你那衣服了、 我其实是想做一个样品去挂到我的柜台上、然后让那个就看看有没有人喜欢卖，然后她就问我这个多少钱，然后我就随口说了一个，因为我不想卖，我就说1600， 意思就把她吓跑了就算了。 对，因为那时候东西都几百块钱，那个是九几年，我想想， 几百块钱都算贵的了， 93年吧。 对， 我就说1600，然后 很贵的了， 我就想着说完了，他就别缠着我了。啊，结果他就说你这个衣服真漂亮，不知道适不适合我的身材。 在地铁里头就聊上了。 对，在地铁里头他就跟我说，然后跟我留了电话。然后说你这个干嘛，我说我这个是设计的样品哈、我说不卖。我想我刚做好还没有挂上呢。那就留了个电话，留了电话他说那我想一想，说我去找你试。后来他真的给我打了电话，然后来试了这套衣服。他穿着特别合适，然后也没有跟我砍价，交了钱就把衣服拿走。 然后你就觉得哎呀，原来这个衣服可以不只卖几百块钱，还可以有更高的价值在。 对的对的，我就是很意外嘛、那是一次就是还很好玩的事儿、我觉得。 然后就是让你的思路进一步开阔了。 也没有，那个时候 还没有想到私人定制这一块。 没有，其实我就是很少就是做这一步，很少想下一步的人。 就是完全凭着感觉，我走到这儿跟着感觉走，典型的那种哈。我坐得这么舒服，我就先这么坐着，不定哪天有什么机缘巧合啊，然后给我开另外一扇门，完了我觉得哎这也可以试一试嘛，接着看哎这也还舒服，就这么往前走，就不是属于那种对人生有伟大规划， 没有计划 提前好多年就都是人生规划好了要怎么怎么样的那样的。 哎，我计划性特别差， 看来不计划也同样可以 就糊里糊涂的 有成功的人生。 真是那个，我记得那时候反正就一个是这个衣服，还有一个是那个卖了好几百条的裙子 也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那个让我体会到了这个服装适合市场的这种角度，因为它那个其实是一个像傣族一样的那种完全开片的那种裙子、它打开就是一块布、然后围在腰上，这边带子从腰里穿出来，那边带子围上、后面系一下， 就现在的民族风那叫什么， 对，那个裙子就是多胖多瘦的人 都能穿， 都可以。我这个做着这个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师哥，他也是就北京这个服装圈属于前辈级的人物了，他折腾的比较早，那时候公司已经成立了嘛，他就比较有事业的这个远大理想的人、因为我们两届的同学互相都认识，他就找我想让我去他公司工作，我是左思右想，我就想我到底要不要去一个公司， 不自由哈、 不自由，但是我又想呢，这个因为是朋友嘛，先是朋友来的、我就跟他先说了一下，我说我不能那个限制我，然后那个我说我要有充分的自由才能设计得出来， 先讲条件的。 他就什么都答应你知道吗、 对，先把人弄进去再说。 对，然后就这样就去了他的公司，这大概是我在 Rainbow Studio 这个高级定制之前的基本上是唯一一个正式工作和正式公司、 干了多长时间， 断断续续有7年吧， 挺长的了，对你来说挺不容易了是吧。 94年到2000年、 能坚持7年，还是 中间也出来过， 就你这喜欢新鲜事物的老要尝试着不愿意受约束的性格，在那儿做7年、还是不容易， 不容易，中间出来了2回、对，我说实在受不了了、我不行，我要辞职，我要休息一段，中间这样出来2回再回去、就是因为师哥嘛，所以他 包容你，怎么都行。 对， 对， 对，还是挺感谢他的。而且我觉得当时在公司的时候是觉得很压抑，因为你在设计上必须符合品牌风格。那这个品牌风格呢，因为我那个师哥他自己也是设计师，虽然他不亲自画图，但是他有想法，等于你要用他的脑子去设计符合他想要的这个品牌风格的东西，等于就是因为人和人的这个喜好是不一样的嘛， 你就得按他的喜好去做，按别人 的 喜好去做， 然后去想他想要什么， 这 就 觉得很难受， 很辛苦。当时觉得也很，就是很压抑吧，从这个设计的创作上很压抑。但是呢，他其实他的公司，你现在想来，他是为设计师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空间。他当时那个工作室一共有30多个设计师，然后他给这些设计师，他没有像其他公司一样说你们去市场调研，看什么东西好卖，你们回来给我画什么。因为北京服装公司那时候大部分90%是这样的，他是这样，你们就按你们想要的设计，就是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这个风格，他把所有的图 还是给大家空间的哈， 所有的图收过来，他改。后来我做了这个他的品牌领衔设计师之后，让我改，就是他可能觉得啊，你还挺知道我想要什么的，所有的图收过来，然后筛，就是实在不符合的就筛掉，然后符合的拿过来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想起来，那些小设计师们都是挺开心的，因为没有一个公司就是不用销售去压你，是让你能够自由的去创作。 对，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搞艺术的人，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是挺有自己喜好的，挺坚持自己的一些风格的东西，但是一旦你这个坚持的风格跟市场上的销售它有冲突，那个就是很麻烦的事情，就是怎么来协调这样的关系，要放弃自己的一些东西来迎合市场，应该是一个很痛苦的选择。 我觉得当时就是我这个公司老板他之所以成功的一个因素是他独特，他其实蛮大胆的，他当时的那个风格他创立的是那种非常瘦，非常修长，所以他的衣服只适合瘦高的人，只适合那种， 他就等于放弃了很大一部分市场， 对，他放弃了很大的市场，而且他坚持他这个瘦这种版，当时其实在市场上没有人敢做，大家都是做那种什么，比如说北方最容易买到的官版领，然后那种 A 字型的散身的版，什么人都能 穿，对身材要求不高， 对，他坚持他这个瘦的风格，但是他就独特了。那这种想显得身材苗条的人，那我可以根本就不用考虑其他品牌，这个品牌全了，他从衬衫到大衣都是这个风格的。而且我觉得他的这种市场的敏锐度我觉得是超级好，这个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成衣啊，我觉得必须得有市场敏锐度，没有这个，就像我这种人，如果做成衣肯定就是死了 就是按自己的喜好来做， 对，因为你那个东西 就不会去太多考虑市场，是吧？ 对。 能在师哥的服装公司工作7年，对于当年任性的江红来说实属不易，但是7年之后他还是选择了放弃。是什么机缘巧合让他走上了独立设计师的道路？他的第一位明星客户会是谁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江红，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